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从米城华人教会来的曾立仁长老，他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谁能阻挡，谁能拦阻他的爱。我们把时间交给曾长老。 好，弟兄姊妹平安。刚才这个郑姊妹在带领诗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啊，因为全地都要赞美他。所以我知道我有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我就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啊。那希望我们大家都在敬拜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圣灵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来到这里呢，能够遇见神，是我们敬拜一个最终极的目的。那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好像刚才那首诗歌所讲的啊，因为谁能拦阻他的爱呢？首先我想请大家看一幅图啊，当你看见这个杯子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半杯的水啊，你看这个杯子，你会说它是半空呢还是半满呢？有的人会说半空，有人说会半满啊。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基督徒的答案呢、就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九这个里面啊。我们最后在看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一个半杯子水啊，它是半空还是半满啊？那我想首先呢，我们先要知道一下罗马书啊。其实这个罗马书啊，可以这样讲哈，它就是保罗写的这个教义的 Q&A 啊，问题解答啊，他自问自答，他自己问自己答啊。所以你如果从看罗马书啊，我记得我以前来这边几次分享都是分享约伯记啊。我记得我讲到约伯记的时候呢，就是你好像觉得约伯记都对，所以你就一直画重点啊。那么看罗马书是不同的感觉，为什么？罗马书啊，你必须一次看完，你不能够停在第几章啊，你必须把它一次看完，因为它从头到尾就像一个问题啊，你必须把它一次看完，你才能够知道说，他每一次在自问自答，自问自答，你就不能在中间好像跑去上厕所再回来看，哈哈，好像你要把它全部看完，那个就是读罗马书的一种感觉。那保罗呢？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其实把这个教义的发挥，把这个神的这个爱啊，发挥到一个最高点。但是呢，我们实在要问说，如果你说罗马书到底在讲什么，我想很多人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哈。大家可能最容易讲的是什么呢？因信称义啊。但是呢，它到底背景应该是什么呢？啊，可以说它是用神的义。啊，也有人说是神的愤怒啊，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神的义呢，是在整篇当中呢一直在铺陈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它的结构呢，简单的说呢，第一个就是全人类的不义，这个全人类的不义包括呢，世人，包括犹太人，全人类都不义。第二个呢，神归算这些人为义，不是这些人配得那个义。而是神把它算为义啊。那么算为义，接下来呢就谈到一个称义之后呢，接着是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呢就是赐予义啊，也就是在六章七章八章这个三章呢在讲到这个成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成圣这个经文的最后啊，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今天这个经文所要谈的是一个成圣的问题啊。那么接着呢，从第九章开始叫分辨啊，讲到犹太人过去的一些历史的问题要把它解决。最后呢，从十二章开始实践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最后做个结束。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罗马书。那为什么我们必须对罗马书先要有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在谈一段经文的时候哈，我就刚才讲了这个，你要一次把它看完，你才能够明白前因后果。因为他这边在讲一个东西呢，是前面有一个因，现在在讲所以。那我们如果一下子跳进来讲这一段的话，你不知道前面的因呢，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要这样子讲啊。 所以你现在对这个罗马书有一个整个大的概念呢，就可以看见说这个是神的义。神的义呢，可以这样讲的，我们常讲说神的爱，所以我们讲说神有两面，一个是神的慈爱，一个是神的公义。那么对罪的人怎么办？对那些犯罪的人怎么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嘛。那罪的人怎么办呢？从公义的角度来看呢，他必须接受审判。从爱的角度来看呢，神不愿意审判他们。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最后就借着耶稣基督，因为神的义呢，就彰显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个事情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同时表达了神的爱，也同时表达了神的公义。好，那么在这个文章的当中，我们就知道说整个成圣的过程啊，就是在讲这个我们要谈的这一段当中。所以在成圣的里面呢，第六章讲到你从我们呢从罪中得释放，第七章呢讲到我们从律法得释放，第八章呢讲到我们从圣灵得生命。也就是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真的可以抛开过去的这个旧样啊，所谓遗文的旧样，而进入这个圣灵的新样啊。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应许和祝福啊。好，但是呢，我们在谈这个罗马书这一段，谁能拦阻他的爱的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子的来对我们？这个爱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赐给我们呢？事实上是有一个堕落的焦点啊，在前面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啊，人为什么会堕落到那个样子呢？我们思想一下说，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犯罪跟荣耀这个事情是摆在一起呢？其实犯罪跟荣耀的这幅图画呢，就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的时候呢，神造人啊，看他为神以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换句话说，人得的形象呢是神的形象啊，这个形象呢是荣耀的。所以诗篇第八篇讲了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以尊贵荣耀为冠冕啊！这个人呐、啊，是在神在所有受造之物里面，神赋予最高的荣耀，因为神把自己的形象给了人啊。而这个荣耀呢，因为犯罪啊，就堕落了。所以呢，世人犯罪是什么？亏缺神的荣耀，亏缺是让这个荣耀啊缺一个角。或者让这个荣耀好像是一张白纸呢，撒了一这个泼墨啊，你把它一个黑的墨水泼到一个牌子上，所以亏缺了那张荣耀，那个白色的那个该有的完整的部分，所以亏缺就是让它缺角了啊。那么所以说人的犯罪事实上是亏缺了那个荣耀。那么人在犯罪的当中，其实人还是有残余的神的形象，人还是知道行善，可是呢，接着就讲到说，我们是软弱的，啊，所以第七章你如果注意的说，我想要这样做，我却偏偏不能做，因为我里面的罪啊，不让我这样做，啊，所以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从这些都是等于是说，我们在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必须注意这些舞台的因素在这里。你如果没有看见神设立的那个义啊，所以神人就这个被神啊白白的称义，因为不是人做的任何事情，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好，那称义了就完了吗？因为人在被称义以后，人还是犯罪，还是在罪里面，还是软弱，所以呢，神就要用一些方法，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神的荣耀啊，在当年伊甸园那样的荣耀呢，能够恢复过来呢？于是有了这个成圣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成圣呢，其实是神不仅是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用那个信心 来回应他的义，所以我们就被称义。但是我们称义的那个刹那开始以后，神继续负责到底，神继续用他的各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在称义之后还要能够得回那个荣耀。所以这些能力呢也是从神给我们的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要从罪中释放，我们要从律法中释放，我们要从圣灵中，最终就是从圣灵里面得能力。而这个圣灵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堕落的焦点呢 就在世人呢没办法靠律法称义，也不能靠行为称义，于是我们在最终呢，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就好像保罗讲的，我们是可怜的啊，我想做的我不能做，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去做啊，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里面。所以呢接着在第八章的前面就谈到呢，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在受苦，我们在叹息。因为第八章前面讲到呢，受造之物啊都在叹息。所以呢你如果看第八章前面一点啊，稍微翻前面一点呢，从十八节啊，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苦楚啊，受造之物都切望等候，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都在叹息，他们盼望得享神的荣耀。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呢，罗马书在我们要讲的这一段之前呢，提到三个叹息了啊。这三叹息第一个是什么呢？受造之物的叹息啊。第二个呢，受造之物的最高峰是谁呢？是人，人也叹息啊。你看在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呢我们还是在叹息。叹息什么呢？等候身体的得赎。我们也在叹息，这是受造之物最高的人也有叹息。接着你就看见呢是圣灵的叹息，所以有三个叹息。那在这个叹息的里面，圣灵为什么叹息呢？因为当人在软弱当中，我们看二十六，况且我们的软弱，这在说明我们的现况是什么？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不晓得怎么来祷告。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们不晓得祷告，其实照后面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后面讲说呢，圣灵晓得嘛，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所以圣灵晓得神的旨意，而我们呢，我们是软弱当中，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在一个苦楚的里面，我们在叹息的里面，我们在软弱的当中。但是呢，圣灵的帮助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代祷，圣灵给我们帮助，圣灵给我们代祷，圣灵给我们代求，这已经开始的看见圣灵的工作了。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子的工作啊。最后呢，我们要等候的乃是那个将来的荣耀。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呢，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六七八章啊，三章讲到成圣的时候啊，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还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切事情是神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要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好，我以二十个字来说明今天的信息。神在帮助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那是一个神的爱。神的爱借万事使信徒得荣耀，得荣耀是那个终点。信徒要靠主得胜有余，也就是说神为我们做的这一切事情，我们其实有一件事情要做的，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二十个字呢，就说明了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信息。好，我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一段话哈，这是一个五个无从撼动的事实，也是五个无可否认的确据，也是五个无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就首先来看是什么是那五个无从撼动的事实呢？ 你看在8章28节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说到我们晓得，事实上我们晓得这个字呢，在罗马书出现过好几次哈，最近的一次呢出现在8章22节，叫我们知道。所以你如果从8章22节看见说呢，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好，接着呢26节呢说呢，我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到28节又说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好，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的情况就是什么，我们有晓得的也有不晓得的，我们在晓得与不晓得的当中似乎就有一个张力。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把那个不晓得的事当成是你晓得啊，你把晓得的事当成是不晓得啊。所以呢，罗马书在这边讲说我们晓得，后面要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晓得的啊。那前面讲呢说这个圣灵的事情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那是我们不晓得的啊。所以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晓得，我们要晓得什么呢？晓得这五个无从撼动的事实。好，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在8章28节他说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那这五个事实是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是谁叫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呢？是神。第一个事实就是神在做工，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效力，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从过去直到现在，现在神也在我们的当中做工。我们在当中有需要他话语的， 有需要他安慰的，有需要他倾听的，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神在做工，而且他现在正在做工，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这个时刻他在我们这里做工。第二个，神为我们的生命的益处啊，因为他说呢，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叫爱神的人，这爱神的人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啊。所以有关于这一段经文在讲何人啊，这个我们爱神的人，有时候讲你们，其实这讲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哈。当然你可以说你们应该指的是当年写这个罗马书给那个罗马教会，那么那个罗马教会的里面大部分是外邦人，少部分是犹太人，那个叫你们。那至于第二章讲那个你呢，你这个论断人的你是谁呢，是指那小部分的犹太人。但整个合夸起来呢，保罗说我写信给在罗马的圣徒，这些人都叫圣徒啊。那到今天呢，我们所有信他的人都叫被他什么称义了，都被他成圣了，所以我们也都叫圣徒啊。现在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的呢也都是圣徒啊。那神在我们的生命呢是为我们的益处而效力，所以第一个神在做工，第二个神在为我们的益处做工。换句话说呢，这已经有一点限制，神在为我们的益处做工，说明呢那可能神做工是有专门的目的的，神做工是要为益处的。好，第三个呢，神叫万事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效力啊。所以神做工，神为我们的生命的益处做工，神叫万事为我们生命的益处做工。再下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是爱神的人。神叫万事为爱神的人的益处做工。第五个呢，是神按他旨意呼召爱他的人来得这些好处。好，所以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叫什么耍嘴皮子啊。但其实你可以看见说，其实每一个带着一个条件。好，我们看见说呢，其实他要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所有的事，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换句话说，万事既然会互相效力的话，万事就不是突然的，万事都是有目的的。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有目的的，我们出去下雨滴到我们头上，这个也不是突然， 我们出去发生了什么事，万事都不是突然，因为神叫万事都效力，万事呢都有它的作用，这些万事都为我们效劳。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曾经以前在这边分享过的这个约伯记啊，为什么约伯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呢？他立刻就下跪，他就敬拜说，赏赐者是你，收取的是你，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意思是什么？他已经认得啊，万事都互相效力，也就是什么100%的属灵事件啊。那么万事都互相效力，也是另一句话，就是说100%每一件事都是属灵事件，你都不能随意的看它，都要思考神有什么目的。万事互相效力呢，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因为世人不是都是爱神的人，也有不爱神的人啊。啊，所以这个万事效力的目的是只给那个爱神的人，不爱神的人啊，看不见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不爱神的人呢，他中奖了，他说我叫 lucky 啊，那么他出事情了，他说我叫倒霉啊。但是呢，他们不会把这些事情跟属神的属灵的事件连在一起。但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只有爱神的人得益处，不爱神的人呢不会得益处啊。所以呢，你要得爱，换句话讲哈，你要得益处，首先要什么？要爱神。你如果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你就不会这个神的这个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不发生在你身上。我们首先要成为那个爱神的人啊，所以要得益处呢，首先要有爱神。好，那神找我们爱呢，其实是什么？有目的啊。这个爱是什么呢？要把一个预定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旨意是什么？就是前面讲的圣灵知道神的旨意。你看到第27节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谁是那个鉴察人心的？是神吗？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祈求。那里面就讲到了神的旨意，接下来这边就谈到呢，按他的旨意被召的。所以当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就是圣灵在为我们用无声的叹息所祈求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圣灵晓得，圣灵带着爱啊，带着那个叹息，这个叹息就好像说，哎呀，这个小孩啊，他怎么不明白父神有这么美好的意思呢？他不明白，我来为他祷告吧啊，这是圣灵用无声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但是呢，神在我们这个身上呢有一个旨意，是按他旨意被召，按着这个旨意呢，他呼召我们，而我们呢呼召他来，是那个爱神的人啊。他有了这个爱心，我们才能够啊得到这个益处。而这个旨意是什么呢？按他旨意，或者说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这个益处就是下面要讲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益处的目的是什么？要重回伊甸园时人的荣耀啊。所以当我们思想说什么是益处，我们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认为你这个益处，你的第一个印象是神要叫我发财吗？神要叫我健康？神要叫我平安？神要叫我免去麻烦，免去痛苦？神要叫我顺利啊？所有的这些是什么益处呢？我们在想到神说爱神的人叫万事互相效力得益处啊，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首先想到的是那个益处的话，那我们其实还不明白神的旨意。难怪圣灵要用无声的叹息来 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把那个益处呢当成是与我们个人，与我们这个世界上今生的好处而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几个例子。约瑟被卖的时候，他最后说呢， 我现在终于明白神的旨意了，神让我先来，目的在哪里？那是要救许多的人啊。约伯吃了这么多苦，最后他也说什么呢？我明白了，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到你啊。那个益处我们看见说，从约瑟约伯的那个益处都是什么？这个人的改变，这个人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啊。我们看见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益处最后是什么？你要喂养我的羊啊。在这些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里面呢，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那个万事呢，其实包含了不好的事，不好的事呢，它其实也效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的是叫我们得益处，而那个益处呢，是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神叫万事，神对我们这个对他的儿子的旨意是什么？像耶稣基督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生活上啊，如果你回顾你人生各样的事情，你看见神呢，在你人生各样的事情里面，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你认为这样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能不敬畏他吗？你能不对他产生信心吗？什么时候让你很难信这句话？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我再回来一下，何时何地使你很难信这句话？何时何地神使坏事变好事？我想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呢，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啊。我记得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第一个工作，我就在一个黑人的餐馆做这个做财务分析电脑方面的工作。那个工作让我对餐馆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掌握，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这个老板的家务事啊，波及到我，把我炒鱿鱼，所以我就想说，哦，那好，我就因为餐馆好像学通了，我就自己去开了一个餐馆，啊，所以呢，那个自己开餐馆的那两年的经验呢，就是栽一个大跟头，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坏事。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坏事啊。所以在那个坏事的里面啊，我很难相信啊，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什么呢？那一段时间呢，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呢？整个餐馆的里面，我请的人都是不会讲英文的啊，只有我会讲英文，所以呢，我就不能离开那个电话，所以呢，我只要稍微去上个厕所，电话响了都有人空空空敲门，就要想要把电话从那个门塞进来让你去接啊，然后呢，你去做点什么事，好像电话一响就没有人能做，我好像被那个电话绑住了啊。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我那个时候那个餐馆正对面啊，是一个幼稚园的那个 playground 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在看到早上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很快乐的在那个阳光之下，在那个 playground 里面玩。我呢，我其实像笼中鸟啊，我不能离开那个电话。好，然后我看见外面阳光明媚，这样那个是一个坏事。好，但是呢，当我后来这个把餐馆结束以后，我去那个保险公司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做一个决定啊，原来保险公司是我以前找工作已经录取过的事情啊，是我不想去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在餐馆要结束的时候，我自己跟神说啊，你只要给我一个工作哈。不管任何工作我都会去做，只要不是餐馆，啊，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工作跑进来就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啊，结果我去了保险公司，他们就说，哦，好，你要去找100个人。我这一想，我的100个人在哪里，啊，我一想说我认识的人都在教会嘛，啊，那 我自己觉得好像在教会里面，啊，要跟人家推销保险要谈的，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啊，我有很大的难处，我做不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呢，我就想哪里有中国人最多啊，就餐馆嘛，啊，那我就不认识他们呢， 我反正就硬着头皮我就去就是了啊。结果我发现我一去餐馆的时候啊，原来大家都认识我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据他们说，就是说从来没听过餐馆会开到关门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以前我那些员工呢，因为我餐馆关了以后啊，他们也到处打工嘛啊，但是他们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呢，吃饭有一小时休息，吃饭好好的吃饭啊，我们的福利不错。结果他到别家的时候呢，哎，别家很严格啊，啊，吃饭只给几分钟，然后马上就要做工了，做这做那。所以他们就说，哎，我们以前老板不是这样啊，人家说你们以前老板是谁啊？啊，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知道，哦，你就是那个人啊。所以呢，什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我想神给我两年的坏事哈。那从那个以后呢，我的好事呢就成为呢，我在进入第二个行业的时候啊，哎，奇怪啊，我好像买了通行证啊，啊，我走到哪里呢，然后人家只要一看，其实我对餐馆，后来我发现我实在是不懂啊，可是我走进餐馆的时候，那个餐馆老板说，哎呀，你最懂了，我就不敢讲话。为什么？他们就是认为呢，我挂了那个开过餐馆的这个牌照以后啊，我就变成很懂，其实我才是发现我不懂。可是呢，我走到哪里呢，所有餐馆的人都说你很懂啊，只是因为呢我关过餐馆，所以就变得很懂。好，所以呢，神使这个坏事变好事，互相效力啊。那我就想说，但问题是什么？得益处嘛，不是说你在一个行业能够做开来就要得那个益处啊。事实上呢，我就发现呢，这个啊，在做这个insurance 的这个 sales 的经验呢，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经验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训练你怎么去面对人，怎么去讲，怎么去 sell 啊。而那个经验呢，是我发现说，从此以后啊，我在传福音呢，做三福啊，哎，完全一样啊。所以我说它成为一个益处。为什么它成为一个益处呢？它成为我在做三福的时候的一个益处啊。因为做三福的时候哈，我发现呢，我得到一个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啊，我十年的这个做保险的这个经验里面呢，我学习到一件最惨痛的经验，就是什么呢？我自以为聪明啊，把人家叫你要讲的话原来是该背起来的，我全部把它改掉了。我首先的就是把它翻成中文，这当然是必须的了哈。第二个就是我去讲的时候呢，我不照原来设计的意思的去讲，我就看人的反应，我就改什么我就改什么，这样子。所以呢，十年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这一改呢就改坏了啊。所以我后来做三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了，一个字都不能改，绝对要照人家设计好的话，因为那是有意义的。每一个话要这样讲，那都是有意义的，不可以乱改。好，这个都是坏事变好事。这个好事得益处是什么？我在这个神的里面，我对这个餐馆的人哈，有不同的怜悯啊，因为这个过去我们是同业同行啊，那对于这个辛苦有不同的体会。那对于我在做三福的时候，更是经验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好事。那我想在我的生命中，坏事变好事的经验非常的多啊。我太太今天在这里，我们以前去芝加哥那一年的当中呢，原来去是为了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我们要去接一个比我们自己的那个生意大十倍的生意，我们要去接一个更大的生意，我们是满怀着兴奋的心情去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给辛苦求来的小孩只有一岁多，我们觉得他够大了。那去了以后不知道说什么叫十倍的生意，就是你十倍忙了啊。你现在忙一分啊，十倍的生意给你就是十倍的忙了啊。十倍的忙就是早上八点进去，晚上十二点回来了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就是他等到十二点他也不睡觉，他一定要看到你，然后他十二点我们回来了跟你玩一下他才去睡觉。这我们的那个生命啊，是在那样子的生命里面在转，这本来是好事啊，结果我们这样亏待 这个神给我们的小孩啊，求了十年才求来的小孩，我们这样子的亏待他，所以呢我们就把决定停了，我们就回 Milwaukee， 我们又重新开始了啊。那么所以你看，本来是好事，它其实变成坏事，但是今天看起来呢，我们回来呢，哎，又是好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回来了以后很多的服事也正常了，我们的因为服事是要时间的啊，服事你不可能是早上八点做到晚上十二点，你十二点回来你还要打电话给谁啊？啊，所以那个是不可能服事，我们的服事也正常，那是什么？神在他旨意里面定好要我们去得的那个益处，是在神的里面照神的儿子的模样，是那个的好处，所以我们又变成得了好处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到底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啊，那个的焦点在哪里呢？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这个人呢、啊，要像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这个人得世上的任何的好处。从五个撼动的事，无从撼动的事实里面，不能动，跳跳。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点是五个无可否认的确据。好，出来了。好，下面那个经节说到呢，就算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预知啊，神预知爱他的人，因为他所知道的人是谁呢？是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要得益处的人。神预知。第二个呢，神预定爱他的人，预定要他怎么样效法基督。第三个呢，神要呼召爱他的人，也就是我们看这经文二十九节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对一个人的，这是对一个群体的啊。预先所定，预定的人呢，就呼召他来，所以呼召爱他的人啊。然后呢，所呼召来的人呢，称他们为义，对他们称义啊，对他们称义呢，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看见呢五个无可否认的这个确据：神预知、神预定、神呼召、神称义、神荣耀。好，所有的主词呢都是谁呢？都是神主动。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你去看见说，这不就是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讲到这里称义成圣的这个过程吗？啊，从前面讲到说，他这个这些世人啊，不以神，不把神当作神，也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啊，讲到那个荣耀的问题，就是世人的问题。但是呢，现在神呼召了一批人，这批人是爱他的人，他预知，他预定，他呼召，他称义，他荣耀。好，那么。给他称义又给他荣耀。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马上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预定论跑出来了。好，那你预定论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说，哦，神预定了，那就是代表有人呢被放弃啊。预定好像反面就是就是没有被预定的，那就是放弃，所以好像有拣选。那么不被拣选的叫什么？叫丢弃吗？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常常在我们很多的观念里面呢引起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事实上我们所要谈的这个事实上我们常常不能够这样子的反面去推的啊。所谓的预知跟预定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你看见了神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而且都是神所做的，由此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忍耐，因为呢这是神主动做成的，他每一个步骤都有他的手来做工。第二个呢，我们的救恩啊， 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做的这个事，而是什么呢？这个救恩从头到尾就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定下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从预知、预定、呼召、称义、荣耀，这一整套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我们的救恩不是信心去回应一个空虚的事实。好像有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印度的这个高僧他说呢，他有一天要表演他在水上行走，所以当时呢就聚集了许多的人到了水边那么这个高僧经过他在那边的做法念咒等等，他就很慎重的脚往水上一踏，结果发生什么呢？嘣，他就掉到水里去了这高僧全身湿哒哒的上来以后，第一句话什么？刚才是谁没有好好的祷告所以呢，你就看见说呢，这些祷告高僧的人呢，他们的祷告是什么？他们是凭信心的祷告可是那个祷告的那个对象或者那个事实却是什么？却是空虚的、空顿。而我们今天的信心，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你看见呢，我们要相信神要做成这一些功，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忍耐，而我们这个所信靠的对象是什么？是因为这是神旨意里面要做的事情。神的旨意是从呼召、预知、预定、呼召，在称义、在成圣、在得荣耀，这一系列的都是神的旨意要做的事情，而且是神主动来做。那么神预知一个人所以如果 有人说神做什么事情是因为神预知的话呢，其实在这里面呢，不是说有的讲法说预知所以预定其实预知跟预定呢都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在讲预定论的时候呢，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喜欢从人的角度去看预定论，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预定论。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预定论，预定论根本没有问题，因为神本来就是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嘛，他当然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从人的角度去看就会生出反面的问题来，那是因为人呢不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神预知一个人神预知一个人会对神有回应，换句话说，神预知他有信心嘛，对不对？所以神预知他有信心，神就把他呼召来。看起来神的这个第一招就是预知，因为他什么都预知，他都全知，所以他既然知道你想干嘛，他就把你叫来做，那后面的就是小事情了。那问题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一个人会有信心，那个信心从哪里来？也是神给他的所以其实神预知一个人或神预定一个人呢，真正你要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一切的救恩是神给你的，神给你那个信心， 他也预知你有那个信心，他呼召你，你就回应他这一切呢不是出于人，那是因为神的爱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预定其实是进一步定下这个命运，也就是这边讲的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可是呢，预知跟预定其实呢都是人的时间观，因为预嘛，预先嘛，这是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在里面，其实这是人的时间观但是神有没有时间呢？没有，神从亘古到永远神还是神，神没有改变，神在永远的里面，永远没有时间的所以今天对于神来讲，我们人的 day one 跟 day hundred 第一天跟第一百天，在神来看这只是一个状态，在神来看他不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他第二天他一路看下去他都清楚，所以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呢，在神眼中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因为神不是活在时间的里面，而我们人呢是活在时间，所以这预知跟预定呢，在人这边 引起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讨论，在神那边呢是一个小问题。好，那么呼召呢，呼召是所谓一个有效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它 不仅仅是邀请，而且给你有回应的能力。因为呼召他来，那 有没有神呼召人家不来的？所以这里面提到两种呼召，普遍的呼召跟有效的呼召。普遍的呼召是什么？神造天地啊，是明明可知啊，叫人无可推诿嘛。那这个是普遍的呼召，每一个人看天地你都应该想到那个是神，那个已经是呼召了。可是呢，没有，不是每个人看见那个天地的美丽呢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只有那些呢有效呼召的人他才能够回应。所以有效的呼召是，我不仅仅是邀请你，而且我给你那个回应的能力。而这个回应能力从谁来的呢？是神给的。称义呢不是我们配，乃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我们恩典。那也因着人的信，我们说到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两个都有嘛，本乎恩也因着信。当然我们就知道了信从哪里来，神所赐的。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用他的大能做成的嘛。好，并且得荣耀。那么这个得荣耀，注意的问题是它是一个过去式。表面上来说，我们说得荣耀，我们是还没有得荣耀，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叹息嘛，我们正在叹息劳苦，等候儿子的名分，等候那个得赎。我们知道将来的荣耀比起现在的痛苦，那么现在这个痛苦呢就自暂自清。好，这些话呢就说明了我们得荣耀了没有呢？还没有。可是为什么保罗要用一个过去式来完成呢？事实上在神的心目中啊，得荣耀这个事情已经 done， 已经做完了。我们做电脑的人都是申请啊什么最喜欢去终于 click 那个 done， 一 click 就是这个事情就做完了。那神用过去式表达这个得荣耀是已经完成了。那么完成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像基督。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如果说弟兄姊妹当中有问题啦，夫妻之间有问题啦，其实你要一定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前面都挂一块牌子，叫做什么呢？施工中请多忍耐。我们就是那个状态嘛，我们就是在神的那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叫施工中嘛，诸多不便啊，请多忍耐。所以呢，这个但是呢，是谁开工的？是神开工的。神会完成呢？神一定会完成。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这都是要完成的事。可是我们今天就在施工中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彼此忍耐，因为我们都在施工中，好，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无可否认的确据，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呢，你看到神使用这样的步骤，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有计划的，他是有计划的，而且每一步他都掌管。我们看见第三点呢，一个五个无以回答的问题，后面的经文就提到了，从三十一节，既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第二个问题，神若赐下爱子，岂不也赐下万物吗？第三个问题，神已经拣选我们了，谁能控告呢？第四个，神使基督为我们复活，谁能定罪呢？第五个，神爱我们，谁能隔绝他的爱呢？五个不能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啊，这个你从前面万事都互相效力，你又看见神一步一步的照着他的计划，按着他的旨意这样子来做，你就看见呢，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八章，到这里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神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做成。而这些是谁要负责任的？是神要负责任的。我们呢要做的一件事情等一下就会讲，我们要相信他。 事实上第一个问题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你说谁在抵挡我们呢？整个世界啊，你知道这个信徒是被世界所恨的啊，全世界都在抵挡我们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呢？一边是世界，一边是神，哪个大？这是这个经文要我们看见的，全世界都在抵挡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情呢？你既然明白神的步骤以后，保罗第一个问题说，这样子神帮我们了，就是什么？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谁能抵挡我们？为什么会有抵挡这个问题出来呢？因为我们是处处啊都是在被抵挡的当中，这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所以我们在软弱啊。甚至你处境很顺的，你自己里面的问题，那个罪的问题也在抵挡你啊。好，第二个问题呢，他说神若赐下爱子，岂不把万物也赐给你吗？好，这个时候你首先要问的问题是，神在看爱子跟万物的时候，他看哪个重要啊？如果神对你说你要爱子还是你要万物，哎，有人会选万物哦，哎，万物不错的，万物不错的啊。那魔鬼跟那个跟耶稣的那个试探的时候，我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你来拜我啊。这个魔鬼要的是什么？要人心嘛，要拜他嘛啊。但是对神而言哪个重要？爱子，爱子重要，远远超过那个万物。我既然把最重要的都给你了，那些万物呢是小意思。好，但是问题是对我们人而言呢、啊，我们可能呢，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私心窃喜啊，我们心里很高兴啊，好处好处好处。这好处是什么？是让我出去中奖券呢？是让我工作顺利呢？我们希望得这样的好处。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啊。那句话虽然是教会里面大概不下于诗篇三、不是诗篇二十三篇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另外大概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好处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爱子的好处要大于万物的好处。第三个问题说什么？神已经拣选我们了，谁能控告呢？你怎么会看到一个画面有人在控告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好像站在法庭，也就是说那个审判的时候，有人，我们站在法庭，这个生命册上拿出来我们有名字，可是呢圣经说什么？个人按个人的行为要交代，要审判啊。所以我们也是行为拿出来，于是我们的行为拿出来呢跟世人一样，哎，都不好看，都有那些污秽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撒加利亚，这个在撒加利亚啊，三章二节有一幅图画，这个约书亚，这个好像大祭司啊，穿着污秽的衣服。那么呢，这个撒旦就控告他。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说什么呢？撒旦，这岂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啊，就是那个火中抽出来的柴啊。为什么？你柴留在火里面，你就被烧光了。那抽出来是什么？我们是被抢救下来的。这个中保，其实这个画面是什么？这是一个奇妙的中保。谁能控告我们呢？换句话说，我们有一天站在那个法庭上，我们为自己的行为交代的时候，有一个控告我们的是那个撒旦。但是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旁边站着那位中保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在撒加利亚那个约书亚呢，换成洁白的衣裳啊，那么他就是成为那个奇妙的中保了啊。这个奇妙的中保，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于是神所看的不再是看我们的罪，而是看耶稣基督啊，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的功啊。这一切事情呢，事实上是一个事实，不是在感情上要让你感动的。神的行动是已经大功告成了。第四点呢，神使基督为我们复活，谁能定罪呢？你注意到八章一开始就什么？ 八章第一节就是什么？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最后一个呢，讲到神爱我们，谁能隔绝我们的爱呢？然而哈，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呢，没有一件事情，我们看一路上神都是做的是最大的。好，接下来呢，在这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所谈的呢，都是我们认为的坏事啊？这些坏事有什么呢？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啊，如经上所记，特别说明呢，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在诗篇四十四篇啊，诗篇四十四篇里面就是提到说，神啊，我们落在这患难中，你不来救我们吗？但是呢，我们还要持守信心，我们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好人受苦的里面，我们还是要持守信心。虽然人看我们呢，终日被杀。好，那个背景呢，提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患难里面，你认为这个患难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吗？啊，这里面讲到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哈，其实中国人呢有一句更高明的话，叫什么呢？士可杀不可辱。我可以被杀，我只是不能被辱啊。所以终日被杀还不是最困难的，被辱才是最困难的。好，那么难道你被辱了就与神的爱隔绝了吗？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假如有一天你认为你最难堪的一个画面，你站在那个难堪的画面当中，假如你是被辱，好像这边讲的呢，赤身肉体，你是赤身肉体吗？啊，假如你是这个被这样子羞辱的时候，难道神的爱就在那个时候与你隔绝吗？你看见说神要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也其实说明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那个益处在哪里？真正的益处在最后的得荣耀。那个得荣耀呢，今天有一个可能性，我们今天呢常常讲啊，这个有钱的人啊，有钱的人啊比较难升天啊，原因是他们的棺材是金子做的，比较重啊，被提的时候啊稍微重一点，所以提不上去啊。我们这个没钱的人呢，随便一个草席一包，到时候背提很轻松，一提就上去啊。那从这些来看呢，就是我们今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像世人所追求的那些人的荣耀、人的财富、人的光环啊、人的尊严，不是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最终的荣耀。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周围的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呢，它都叫万事，它都要效力，它都要效力让我们去得荣耀。而这个得荣耀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世界上的好处，乃是在患难、在困苦、在刀剑、在刺身、在各样困苦的环境，在终日被杀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说这句话。然而啊，转折了哈，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在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就在想说成圣，有时候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从第一章一直看到这里，反复看了好几次，我一直想找一个经这个关键点，就是说到底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知道我有信心的确据，我相信神，但是我为什么有些事情克服不了呢？啊，总是有一些毛病弱点克服不了呢？你其实注意到说呢，这个在成圣五章六章七章这一段讲什么？献上自己的肢体啊，做义的工具，不要献上自己的肢体做不义的工具。你知道那个献上啊，是谁在献上啊？啊，是我们在献上。换句话说，这个成圣的里面，前面讲到什么？我们人要有意志力啊，要去相信啊，就说那个相信要带来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呢，我要献上我的肢体做义的工具，而不是去做罪的工具。所以你从前面的那些问题来看，说一方面我们要有那个意志力，一方面神要做成这个功，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要靠着圣灵。 所以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我们在圣灵的律里面啊。但是不代表这个人呢、啊、完全没有责任啊。其实你看见那些在经文里面，其实代表人是有一个责任的啊。好，在这个转折的当中呢，患难中得胜的确据。接下来谈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深信，所以我们的得胜有余两个关键，一个是什么？靠，一个呢信啊。因为我靠着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我深信，我深信什么？神不会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他这边就讲深信是什么？无论是死是生。为什么先提到死？前面谈的都是患难，对不对？最高峰是什么？是死。所以要胜过人生的第一关啊，也是最大的一关啊，胜过死啊。那死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吗？什么意思？你死了以后你得不到神的爱，这叫隔绝。但是我们就要说什么？原来我深信我死了以后我没有被隔绝。为什么？我死了以后我还是得到神的爱啊。生呢？死容易，活着难，好像我们常常这样讲，死容易活着。那生呢？是死是生，这是一对的啊，一对的。然后呢，是天使是掌权的，其实他要讲的是什么？天使魔鬼嘛，啊，空中掌权的就是魔鬼嘛，啊，天使掌权，然后呢，是有能的，这个有能的就不在那个一对的里面。显然呐、啊，保罗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要囊括所有的情况，啊，因为他后面在讲呢。是现在的，是将来的，现在的，将来的，将来我们也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哦。我们现在说有信心，将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可是呢，将来也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啊。然后呢，是高的，是低的，这是一对。再加一个是别的受造之物。换句话说，保罗在讲这个话呢，一切受造之物啊都在叹息。然后呢？保罗怕有漏掉的，就说还有别的受造之物我没提到的，通通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你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使啊会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天使是背叛的吗？天使是指，如果天使是指撒旦的话，那后面那个掌权的又是指撒旦，那就没有，因为他的这个都是互相，这一对一对的都是对立的啊。所以天使为什么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因为呢，在这个加拉太书哈一章八节哈，就说你有时候天使在要小心天使去传福音了，不要误信天。有时候天使呢也没有明白神的旨意而带领你错的地步，所以天使也有可能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但是这里并不是要进入去谈那个一些有什么隐含的意义，其实没有。简单的意义就是说神。保罗呢，这个作者他想要用一个对比，然后一对一对的来讲，但重点是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后特别讲到呢，这个爱就在主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的核心在主耶稣基督啊。整本圣经或罗马书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从这一句话里面看见说什么？神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这句话在罗马书整个在这一章里面你可以看见它是重点，在罗马书里面你看见它是重点，在整本圣经里面你也看见它是重点。神的爱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认为你现在的难处，你现在有难处吗？你现在有难处吗？你的难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啊？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生的，是死的？这一切的难处，包括前面的是患难，是困苦啊，是赤身肉体，是饥饿，是逼迫，是危险，是刀剑，这一切，这是不是你的难处？你有难处吗？你有难处的时候你感到与神隔绝吗？你在何时何事何地你感觉神与你隔绝呢？两个结论，要信，要靠。信，信什么？信神已经在做工，神能做成。要靠，靠什么？靠耶稣基督。 现在再回到这杯水，你看到这半杯水的时候，你认为它是半空还是半满？你认为当神跟你说谁能隔绝，谁能隔绝他的爱呢？谁能拦阻他的爱呢？从这里你想到这个半杯水是什么呢？我们是在施工中了，我们叫什么？我们是半满，神会把那个水给他填满。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认为神在这些经文里面带给你什么样的信心？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我们配得吗？我们知道不是。神为什么要赐下爱子呢？神为什么要呼召我们，还要做这么费事呢？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个是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就是说我们是他的精心杰作，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仁，我们的名字在他的手掌当中，但是是我们有何德何能配得这一切呢？都不是，只是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而已。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谢谢你，主是你自己将你的爱子舍了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不在软弱当中，在空虚当中，我们不再叹息。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难处的，我们就求主你纪念，也求主你提醒。主，这些难处会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吗？主，我们有受亏损的，我们有被羞辱的，我们气愤难平的，我们心怀不平的。主啊，提醒我们，这些事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在神的宝座右边为我们祈求了。我们落在难处的时候，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吗？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你已经做成了功，乃是你旨意里面定义要做的，你已经做成了。主啊，我们在半瓶水的状态，我们就是仰望你再把另外半瓶水填满，因为这就是你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